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1集《酝酿二》。显得皇后的娘家是文史世家，说起实权，其实相较许多世家都比不上。可最后敬贤太后却为永乐帝挑了显德皇后做妻子，是因为显德皇后的娘家长史府上绝对忠诚，而显德皇后就如她皇后的名号一般，温柔敦厚，聪慧大方。敬贤太后和孝武帝不同，永乐帝可以抬举其他的妃子来平衡势力，但是妻子只有一个，而这一个是要相伴一生的人，人品更为重要。他能与人同甘苦共富贵，是真正的大家闺秀，经得起风浪，也压得住锦绣。显德皇后娘家就是忠厚的人，至于显德皇后对永乐帝究竟有没有情，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在皇家之中谈真情到底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不过显德皇后对于永乐帝活不过35岁这件事一直都是平静以待的。沈妙开口道，若是只是为了权势，他应当为自己打算的。谢景行一笑， 皇嫂很聪明，也不贪心。 不贪心就是最好，许多悲剧究其根源也不过是因为一个贪字，贪慕权势，贪慕荣华富贵，或者贪心索要感情。沈妙凝神想了一刻，说，那现在静妃已经怀了身孕，你们打算如何处置卢家？谢景行把玩着沈妙垂下的头发，漫不经心道， 卢静怀孕与我们何干？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卢家以为凭借龙种高枕无忧，其实却想差了。有了龙种的皇帝，一些反对的人自然会倒戈。卢家手下的兵有多少是墙头草？能偏向卢家，也能偏向皇家。 不可能仅仅只是这一点吧？谢景行挑眉问道。 你觉得？ 准备了这么久，分明静妃怀孕是个意外，你们一开始可都没有料到这一头。若是静妃没有怀孕，你们又打算如何对付卢家？ 简单，皇兄自登基开始就在筹谋对付卢叶两家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搜查卢家拥兵自重的证据，现在搜集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到了亮出来的时候，到那时天下之口算是能封住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嘛，大梁虽然卢家兵权重，也不是没有别的武将，那些武将私下里已经差不多都成了皇兄的人，还有莫雨君也一直在积蓄力量，现在的事情就简单多了，亮出证据，要么卢家伏法认罪，卢正淳张狂一世定然不会认罪，定会反目皇家，恰好一网打尽。 沈妙听闻谢景行这么说，想着他和永乐帝不愧是两兄弟啊，对付人的手法真是一点也不迂回婉转，简单粗暴得很，却也直接有效。或许这也是继承了萧皇后身上的某些特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何必要准备这么多年呢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抗衡啊。早早地开始一搏，也会剩下不少时间。谢景行凑近他耳边，说道： 小姑娘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谢家的男人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也不喜欢势均力敌四个字，要做就做连根拔起。卢家根基太深，越早的话越难清理。现在时机成熟，干干净净地拔起，不是很好？ 沈妙蹙眉，又听闻谢景行继续说道： 我知道你骨子里喜欢搏， 当初势单力薄的时候就敢算计玉亲王，不过太危险，自损可能太高，我不喜欢。牺牲太多的惨生也是白。 沈妙便不得不承认谢景行说得很有道理，当初他敢对峙玉亲王甚至傅修仪，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战斗，用石头去击打玉器，伤得最重的始终是玉器。后来随着沈家也渐渐牵扯进来，他要顾忌的太多，便也不能如从前一般放开手脚了。而谢景行这回更是，若是势均力敌去较量，拖得越久，吃亏的却是大梁的百姓。若是如现在这般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，轻易地将卢家一网打尽，也能将牺牲缩小到最小。不过卢家是这样了，叶家怎么办呢？沈妙还有疑问，犹豫着想说话，却终于还是欲言又止。 之前皇兄打算拉拢叶家，反正叶家无子嗣在，只有一个不良于行的少爷，翻不起风浪。但是你既然告诉了我你的梦，叶梅姐弟就是仇人，仇人怎么能拉拢？那是自取灭亡。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会替你报的。 闻言沈妙沉默了许久，才轻声道，谢谢。要让对方改变一个早就开始筹谋的计划，不仅仅只是嘴巴上轻易说说而已，与这个计划相关的所有事情都要随着重新计划，有多麻烦且不说，计划这东西最怕的就是生出变数。谢景行却愿意为了他来负担起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，有多幸运才能在今生遇到这样的人呢？谢景行见他神情有异，勾着沈妙的下巴令他抬起头，仔细端详了一番。 怎么感动成这副模样？不如以身好好报答我。 沈妙推他骂道，哎呀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打算如何对付叶家？谢景行思忖片刻说， 这也不难，叶家既然不能是我们皇家的人，自然就和卢家是一伙的。找出来卢叶两家私下里往来的证据，卢家出事，叶家也跟着倒霉。你不是很聪明的，现在怎么连个陷害都不会了？ 沈妙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谢景行倒是能将这陷害别人的罪名说得一本正经，堂堂正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做了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事似的。而且要陷害一国丞相也并非这样简单的事儿。 叶家其实比卢家好对付，叶家无非就是与朝中文臣势力复杂，可是一旦卢家倒霉，叶家被连累，那些文臣只要不是傻子都会和叶家划清关系。这么多年孝武帝留下来的两大心腹，其实实力已经消磨得不如往日风光了。 沈妙想了想说，不是他们的实力被消磨，是你们的实力已经增长到不必为他们所牵制的地步。幼兽终于长成了百兽之王，于是山林中那些跳梁小丑如今也该一一收拾了。谢景行看着他调侃道， 这样崇敬我？ 可崇敬可崇敬了。 夫人这么捧场，那必须得把夫人伺候好了。 谢景行肃容道，一个翻身将沈妙压在身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